中央都被抑制，外邦来学看自己把我民族意识嘛，前的全面正常的这该有链子，网友这孤独的串链子，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，没什么别的事感到我年轻个子，三有当归过去够，三有当归过去够，看我做一把中央国家一点骄傲， 我最近有在特别大概 变成什么单变成什么环，路路前面不能太慢，那是否的时候不能这样乱唱，因为灵感云南白有还有冬虫夏草，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要分辨刚刚好，听我说中药国朝鲜应该更过，看翻个本草看不懂看一些什么错，参数比容易翻过江湖，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，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，一起唱， 就是这个光。